疆的今夜的雨中睡去，伴着过程压楼梯的声音，伴着上个崩裂的巨响，在今夜的雨中睡去。晚安，北京。晚安，所有未眠的人们。风会随子夜的钟声悲去，带着街上乞讨的男孩，带着路旁破碎的轮胎，随子夜的钟声悲去。晚安，北京。晚安，所有未眠的人们。晚安，北京。晚安，所有孤独的人们。觉得越来越有些失眠，倒带城市梦幻的空间，倒带自我虚设的动力，越来越有些失眠。晚安，北京。 晚安。